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 您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 @126.com， 报名截止到9月10日。 金宝街东口的陆米仓胡同向北走，可以看见一座精巧古刹的山门面南而开。山门内钟鼓二楼的雕梁斗拱与周围灰色的民居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座建于明朝正统9年的智化寺有着近600年的历史，不仅完整保留了明代形制的佛堂殿宇，更经过世代相传，让一门沿袭自唐宋的艺术保留至今。这就是我国现有古乐中唯一按代传承的乐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智化寺京音乐。今天的节目，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将带您走进智化寺，聆听着度日月穿山水从明朝奏响到今天的旋律。请听报道非遗时光之古乐悠悠。上午10点，在智化寺正殿智化殿内，几位游客在欣赏京音乐第27代传人们现场演奏乐曲。游客们可能并不知道，他们此刻听到的声音与500多年前智化寺中奏出的乐曲如出一辙。正是由于严格的训练和传承，小华严、三归赞、喜相逢这些曲牌和演奏方式历经几百年不改原貌地留到了今天，成为了货真价实的活文物。主奏乐器管子的乐师胡庆学是智化寺京音乐位列第27代的6位传人之一，虽然只有41岁，但关于这门艺术的全部奥秘他已经了然于心。 中国最传统的一个记谱方式叫公尺谱，公尺谱呢它由上尺、公凡、六五一等这10个汉字来记写曲谱。过去的乐队编制呢也是非常庞大的，它由双笙、双管子、2个笛子、2架云锣、1面鼓和几件法器来构成的。 智化寺内现存最早的公尺谱是康熙33年公元1694年由寺内义僧抄写的，而京音乐作为一门世传有序的艺术，还要追溯到智化寺刚刚兴建的时候，明英宗正统9年公元1444年。对于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的王振来说，正是风光无限权倾朝野的好时候。明英宗对王振宠爱有加，居然下旨在北京内城的东南角为他修建了一座家庙祈求福祉。但王振还不知足，把宫廷乐师的整套编制也搬到了智化寺，古乐齐名，尽显权势。5年之后，王振怂恿明英宗御驾亲征蒙古瓦剌部族，酿成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被迫退位，王振则在乱军之中被明军将领杀死。 家庙的主人被历史洪流卷走，渺无踪迹，但智化寺的乐工们带来的宫廷音乐却留在了智化寺里。寺中的僧人把黄钟大吕的宫廷乐与庄重肃穆的佛教音乐进行了结合，渐渐地又融入了来自民间欢快跳脱的音乐元素，于是形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智化寺经音乐的稳定风格。从乐队编制到演奏手法传习至今，胡庆学和师兄弟们饶有兴致地把每一件乐器进行了解说和演示。 这件乐器是九音锣，九音锣呢是隋唐时候出现的，宋元时候非常流行。哎，它是由这个十面小铜锣来组成。笛子，哎，管子呢？它不是我们中原的乐器，在这个汉代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吕光将军征服了秋瓷以后呢，他带回来的乐器和乐器呢，就有这个管子。这个管子在唐代呢，被称为是众乐之首，它是以锣为首，以竹为管。这个乐器呢，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乐器之一，笙管乐的乐器的鼻祖。这是笙斗、笙嘴、笙角、笙苗、暗孔，里边有簧片。就是宋代陈阳乐书当中还有记载，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笙，和宋代陈阳所著的乐书当中的记载是几乎完全一致的。 胡庆学和其他五位传人都来自河北省固安县屈家营村，自有京音乐这门艺术以来，他们是第一代从社会上招收的俗家弟子，此前历代传人都是出家的僧人。智化寺第26代义僧本兴、福广和惠明是京音乐的末代义僧，已经古稀之年的他们深感后继乏人，担心京音乐就此失传。机缘巧合之下，他们发现了一群来自河北的年轻乐手，他们所擅长的音乐类型似乎与京音乐血脉相连，胡庆学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个农村呢，小时候他辍学以后啊，就15岁我就辍学了，没事儿，那时候就跟着村里这老头啊，就开始弄这些笙管笛。在这村里有一个业余的文化团体，就是民间的一种乡会组织，它叫音乐会，其实它俗称叫吟谣，这是一个乐种，现在叫集中笙管乐。就是我从小接触这个古乐，它的那个传承方式呢，也跟这个智化寺音乐的这个传承方式几乎是一样。91年的这个第一届文物节的时候，我和我的这个家乡这个乐队就来到这个文化宫，他们发现我们这个乐队里边年轻人特别多。过了这个事儿以后呢，他们就来到我们那个屈家营村，找我们那个乐社的那个领导啊，说能否你们这个年轻孩子们能。是否愿意到那个我们北京去学习智化寺音乐呢？我们那个91年的12月4号，就正式到了这个智化寺来学这个音乐。 胡庆学6个人就此拜在智化寺门下，专心学习京音乐。 智化寺音乐首批见习考察班，现在我有那个证书，就是那个证啊。它叫那个学习期呢，就是3个月，它就是看你不合适的话，你就是不用你了。明生师爷他是25代，还有那个安和师傅，一共是5位这个老师傅在这教我们。阿斯阿痴， 学习京音乐要从唱谱这项基本功开始，对着宫扯谱上每个曲牌标注的音名，模拟乐器的节奏和音高，循环往复，直到烂熟于心。虽然京音乐有自古传下来的乐谱，但如果脱离了师傅的口传心授，其最大的秘密完全无法得知。这也是京音乐历经27代而不改初音的关键。 它这个宫扯谱只记录了这个乐曲的一个大概的框架，但是其中好多内在的这个血肉部分啊，都是精髓部分，全部由这个阿口来构成的。它中间就是每个谱字和每个谱字之间全有用那个嗯啊呀拿呀这些字来填充。比如他这个写这个上一次，他们吹了4个乐句，其实就这4个字，这4个字他吹了有1分钟。但是如果说光叫你看这个谱，你吹出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将来说把这个公车谱没有人会唱公车谱了， 你说用简谱光记录给他翻译过来，这四翻译成一个弓，比如说扯翻成一个软，你给他翻译过来之后，他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谱子，然后中间的部分你根本就不知道，然后没有师徒授受这个之间这个环节来完成呢，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加上这些个阿口之后呢，他会丰富这首乐曲，非得会唱谱了，就把这个谱熟念熟背之后，你运用到的乐器当中，才能这是字正腔圆，韵真情满。 谱子唱熟了，下一步就是乐器训练。在制化店东西两侧的展柜里，可以看到完整乐队编制的乐器实物，以及泥塑的制化寺乐僧群像。历代一僧学艺的过程几乎完全一致，胡庆学他们也不例外，要从自制的乐器模型开始练，没入道之前根本就别想摸到真正的乐器。 过去的乐器是非常珍贵的，肯定不会说让你拿这个笙，那个笙是很容易坏的，只能让你我们叫摸眼那种摸音孔。过去我们只收这个7岁到13岁的这个童僧，全是7岁进庙到13岁左右这样的小童僧。 为什么呢？ 要掰虎口，吹笙的就是在这个膝盖上，把这个笙的形制跟咱那个膝盖差不多，把这手指头搁到这个地上撑开，才能它在这个笙上， 就跟这个学舞蹈压腿似的。 对对对，把这个云锣呢，就是弄一个纸板画上几个圈，当当当去凿。我们的老师对着墙去吹，冬天顶着风的墙，它有一个那个回音的那种感觉，对着风吹，笛子那哈气那头就成了冰锥，就跟咱房檐上的冰锥了。比如说你吹笙，这笙嘴它叫向子，这上面放两摞小铜钱，然后你这个吹的时候是不能晃，这个铜钱是不能掉，甭管春夏秋冬，四种姿势，行就是走啊，行站坐跪，按严格要求去练习，然后呢才能应用到各种法式当中，因为它是法式仪式音乐嘛。 胡庆学主攻的乐器是管子，这个在汉唐时称为壁立的乐器来自西域，声音苍凉悠远，适合抒发感情，但这却是一柄双刃剑，如果经验境界没有达到的话，难以奏出真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必须要走心。胡庆学在进入智化寺一个月之后，就遭遇了这个瓶颈。 就这小花言，就是咱今天演奏的小花言。这小花言我一个月之后啊，就学了一个月了，感觉不好。然后那老师就说，他说他就给我写了四句话：深入其乐，吹出真音，只争朝夕，言音不止。师傅给我写了这句，他说你慢慢去体会。我那一个月只能是把这个东西吹出来了，但是真正吹到我这就是意境啊，说真想达到那种效果，没有。 慧明师傅写给胡庆学的16个字，让他渐渐悟到了窍门，但他真正理解这16个字的深刻含义，还要等到10几年之后。1996年，在智化寺历经5个寒暑打磨的胡庆学和5位师兄弟们，几经挣扎，放弃了钟爱的京音乐，离开智化寺，各谋生路。生活的压力让他们选择了更现实的出路。佛语有云：“种如是因，必得如是果。”智化寺的5年时光，在他们内心播下的种子，8年之后，促成了他们的再次回归。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你像那个时候，我们是每人到了5、6年了，每人才200多块钱，就是那时候20岁的男孩在北京生活费都不够，就更甭说这个在农村养家糊口了，那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就都闹下海潮，就都回去了。那时候各奔前程了 啊， 有那个你像曲永增老师是干瓦工，那个曲老师在家里也做别的事儿啊。姚志国呢，他是在家里那个有馒头房。 做什么？ 馒头，蒸馒头，馒头房。胡庆友他们也在外边打工呢。 您那时候做的是什么选择？ 我就是94年我就考驾驶证了，然后出租车。当中有时候啊，来北京的就是干活的时候呢，顺便看看老师傅。那时候本兴师傅一直没走，也就是他这种精神啊，就是后来为什么我就又继续做这个事儿，跟他这个执着的这个精神是有关系的。 2003年底，胡庆学接到了智化寺管理处领导的电话，国家对于非遗项目的重视让京音乐的前景有了转机。北京市政协委员宋大川递交了一份提案，呼吁请回传承人，保护智化寺音乐。智化寺获得了国家拨款，要录制一份智化寺京音乐的 CD 作为资料留存。胡庆学心动了，但也有些犹豫，他们六位传承人毕竟扔下乐器快8年了，再回去还能找回当年的神韵吗？ 咱们要录一个智化寺音乐的 CD， 看看你能不能再重新拾掇拾掇啊，找着这哥几个一块儿呢。因为咱们毕竟都是咱们以前在一块儿合作过的。他是本兴师傅呢，非常愿意让你们来做这个事儿。就是2003年的冬天的12月底，然后反正最后我们都下定决心了，就开始在这个2004年的4月1号，就那天 回来了。一起回来了， 嗯，把这个智化寺所有的现存的曲目做了一个系统的一个录音，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师傅那4个月是挺累的，把所有这些个曲我们所会的，师傅所以都会的，我们都做了一个系统的整理， 都录下来了， 哎，都录下来了， 有多少首？大概 那是39首。 再次回到智化寺，把京音乐作为终身事业，成了第27代传承人的共识。他们每天穿上僧袍，戴上僧帽。即使寺里没有一个游客，他们也会按时演奏，正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尽管每月工资只有2000多块钱，10年间，他们的老恩师本兴师傅圆寂了，但看到这门技艺后继有人，走得很欣慰。智化寺定期举办音乐节，邀请河北、天津的民间乐团前来交流。智化寺还挂牌成立了北京文博交流馆智化寺管理处，有专职工作人员协助传承人进行京音乐的普及和推广。业务部主任王亚蕊见证了一步步走来的不易。 去年出版了一个那个智化寺京音乐的一本专著，期间我们也要对传承人进行大量的这个采访，然后也整理了一些以前的一些研究资料。那平常呢，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整理他们的录音资料，因为他们演奏的版本啊不是很统一。从前年开始，把这个谱子重新给按照50年代的那个老医僧的这个版本啊重新给捋了一遍。这个工作量相当大，因为我们智化寺音乐一个套曲是50分钟的曲子，我们这样套曲有4大套。 作为智化寺京音乐第27代传承人当中的领军人物，胡庆学早就开始物色第28代传人，但许多拥有天赋的年轻人遇到了和他们这一代人当初一样的困惑，却没有像他们一样的勇气。 期望挺大，但是到后来的是失望还大。就是比如我这几个学生啊，你看牛文龙，他是中国音乐学院那个管庄校区的，他吹唢呐的，就在我在通过外边的这个演出当中认识的，他刚学了2年，这孩子天赋也好，学这个也没问题，但是后来就不学了。怎么说呢，他也不是不喜欢做这个工作。后来我从我们村里招收了一个叫刘俊良的小孩，这个孩子学了有也不到2年，后来也学不下去，说白了就是达不到他们这个要求， 经济上、 物质上、经济上的，最起码能把我这个乐队的这个就是智化寺音乐这个非遗项目的这个完整的编制能配齐，最少要9个人，就目前我们凑不到，只能找一些志愿者。 在目前跟胡庆学这一代乐师一起为游客演奏的编制里，王辉算是下一代京音乐传人，他与师傅们学习并且合作演奏已经1年半时间了。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民乐系的王辉是北京文博交流馆智化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尽管具有民乐的扎实功底，但他入了京音乐的门之后却深感里面的博大精深。 智化寺京音乐它是一个在传统音乐是一个教科书籍的，这个上课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只是来到这儿之后，哎，发现它比这个书里写的要这个生动的多。主要学的，我觉得啊，还是它那个韵味。你说这个谱子吧，对于学这个民乐的来说，它并不难。但是，就这样来说，拿一个专业的演奏员过来演奏这个曲子，跟他们是搭不上调的。必须你要跟他们长时间的在一块儿磨合、浸泡，才能出那个智化寺京乐的味儿。 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胡庆学，除了和乐队按时完成每天两场的演出之外，喜欢坐在智化寺东配殿的办公室里唱谱子，制作管子的簧片，还会给慕名而来的游客亲手抄上一份公车谱，再盖上印章。他总回想起十几年前慧明师傅传授给他的十六字真言，此中真意他还要用更长的时间去领悟。 深入其乐，你怎么样去深入这个音乐？你得了解这个音乐是怎么回事。说吹出真音，你就是你拿这个管子去，我们讲究口风手法，只争朝夕。说你天天一早一晚的，你把这个东西融入到你生活当中去。说你一辈子就是这一生一世，就是让你延音不止，就是研究这个音乐，没有止境。也许你一辈子都悟不透。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沿着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放马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 睡不醒。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情，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说到，为了灾区人民，为了尽快到达理县汶川，铁军绕行雅安、夹金山、马尔康理县，实施大迂回，开辟通向汶川的第二条救援通道。14日早上的都江堰紫坪铺大坝上，旌旗猎猎，喊声震天。根据军区要求，铁军先期到达的1800名官兵徒步向汶川开进，探明灾情，探明路况，为上级党委部署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猎猎战旗下，两位中将，军区叶爱群副司令、杜恒炎副政委，在为铁军将士壮行。铁军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是红军的传人。军委首长决定把挺进映秀、挺进峡谷、挺进汶川这一最艰巨、最危险、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这是党和人民对铁军的重托和信任，希望同志们发扬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向党和人民交一份优秀的答卷。同志们，有没有信心？不负党和人民重托，坚决完成任务。率队出征的师长杨健和官兵们热血沸腾，排山倒海般的声音在山谷和大坝上回荡。师长杨健登上一块巨石动员，他的动员简短有力。党和人民把最艰苦、最危险、最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铁军官兵最大的勉励和信任。我们一定坚决完成任务，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厚望。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有，有，有！排山倒海的声音在空旷的山谷和大坝上久久回荡。杨健师长坚毅地带领第一梯队出发了，头上是不断滚落的山石，脚下是泥泞难行的山路，一边是翻滚咆哮的岷江，一边是壁立千仞的峭壁，每前进一步都要经历一次生死考验。在前往映秀镇途中，杨健师长他们先后经历了13处泥石流、20多处塌方滑坡、15次余震。在历经10多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后，铁军来了的大旗插到了映秀镇这片大地上。幸存的群众禁不住热泪盈眶， 一位老人激动地握着杨师长的手说，这猴子都过不去的地方，你们硬是爬过来了，子弟兵真是我们的大救星啊。映秀镇灾情严重，前方灾情不明，杨健当即决定大部分兵力留下来展开紧急救援。所属某团团长杨恩红率领300人的突击队继续向汶川方向开进。从映秀到汶川的通道已经没有了，加上余震频发，山石滚落，被当地老百姓称为死亡大峡谷。当听说部队要继续向里开进时，地方领导纷纷劝阻。一位镇干部对铁军说，这条峡谷山高路险，泥石流频发，平均每天都有15至20个逃命的人遭遇不幸，你们万万不可进去啊。官兵们的回答荡气回肠，里面的人生死不明，我们的脚步就无法停歇，为了灾区人民，我们情愿以命换命。于是铁军官兵们在乱石中穿行，在惊涛中历险，在离银杏乡下不远处的江面上有一座长200米的铁索桥，桥面被震得塌掉一边，桥板全部散落，仅剩两根铁索颤颤悠悠。过桥时手里攥一根冰冷湿滑，脚下踩一根摇摇晃晃，咆哮的江水疯狂肆虐，落下江去绝无生还可能。官兵们双手鲜血淋漓，脚板和膝盖磨破，却仍然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向前向前再向前。很快银杏有了铁军，韬关有了铁军，汶川县城有了铁军。铁军来了，受灾群众禁不住喜极而泣，奔走相告。随后解放军和武警各部队多路冒险并进，于14日凌晨和上午陆续开进汶川。至此汶川的生命通道开始打开，希望在一分一秒的增加。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强烈的大地震使灾区断水断电，道路被毁。没有路，大型装备就进不来；没有路，大型救援就无法实施；没有路，那些被重压在坍塌物里的生命就得不到及时救助。于是打通交通运输生命线成为部队抗震救灾的一场具有非凡意义的攻坚战。空中运输、铁路输送、摩托化开进、徒步强行军、水路突进，不论是由官兵们身体组成的一条条草绿色生命通道，还是由空军、陆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组成的空中通道，以及工程部队、武警、水电部队、舟桥部队官兵们建起的陆上通道和水上通道，每一种方式都是灾区人民极其珍贵的生命通道。在崎岖山路上，机械的轰鸣声、指挥员的口令声和钢钎、钢锹和顽石碰撞发出的叮叮咚咚声，汇成了雄浑激昂的抢通生命通道的交响曲。一条条生命通道的抢通，扫清了救援大部队全速进入灾区的障碍，一处处无助等待的地方盼来了救援官兵，升起了生命希望。正因为有了生命通道，从城市到村镇，从一个个震后孤岛到一处处重灾区，部队官兵连续奋战170多个小时，在深山间，在密林里，从残垣断壁中，从一座座废墟底下，寻找着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104个小时，26岁的贺晨曦成功获救。164小时，61岁的老人李明翠获救。196个小时，61岁的老人王友琼获救。216个小时，35岁的电厂女工崔昌慧获救。路至关重要，指挥部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打通道路。现在我们讲述的还是隶属于徐勇那个集团军的部队的故事。时间再次回到刻骨铭心的5月12日，当天18时，正在高原驻训的工兵团接到命令，即刻赶往汶川县抗震救灾，克服任何困难，不讲一点条件，全团当晚星夜兼程。5月13日，在徐勇带领的33人的突击队出发后，该集团军炮兵团政委何洪田也奉命率200名官兵将道路打通至紫坪铺水库大坝，并在大坝左岸抢建临时码头，为大部队从水路突入映秀建立出发阵地。随后他又带领官兵乘冲锋舟突进选口，急行军6公里赶到映秀。此后远远赶到的官兵沿此道路进入，成为阵中救灾的主力部队。为打通水路两个通道，让更多官兵和大型装备进入映秀实施救援，该集团军工兵团官兵昼夜兼程，克服雨夜路滑等困难，于5月14日16时全部抵达指定位置，在紫坪铺水库前集结完毕。紫坪铺是岷江上游一个普通的地方，于2003年建成了一座造福渔民润泽万方的国家重点水利枢纽工程后，现在又成了南线救援部队的桥头堡。他们在此实施着集团军制定下达的水路并进计划。5月15日黎明时分，工兵团开始铺架槽渡门桥，一种重达数吨钢结构，在水面上可以迅速形成通过大型机械设备的较稳固的浮物。要架设这么大一个诺亚方舟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时的岷江峡谷飞石不断，遍布暗礁，湍急的江水夹杂着漂浮物飞奔而下，稍不注意就会舟翻人亡。毕业于长沙工程兵学院的蓝江红是该团舟桥营营长，但在进入工程施工时，他的技术职务是门桥长。架槽渡门桥不复杂，但是有风险。很简单，但需要速度。2个小时后，4个载重80吨的槽渡门桥结扣而成，不少官兵的手掌被刮破，血流不止。为防止因浅滩多、流速大、地形生疏造成门桥搁浅，官兵们用冲锋舟反复进行探路，确定了一条固定航线。15日8时许，蓝江红箭步跃上门桥，红声下号令，离岸。钩高手利索地将钩高插入水中，奋力一推，承载着重型工程机械和救灾物资的生命之舟起航了。两艘汽艇一前一后牵引，顶推着门桥逆流而上。皑皑晨雾中，清风掠过江面，让挺立在船头的蓝江红打了一个寒颤。很快门桥钻入一片大峡谷，岷江两岸绝壁如斧劈刀削，风光似鬼斧神工。正当大家被这雄峻险美的风光吸引时，余震再次发生，两岸岩壁的巨石抖落，呼啸着砸向江面，溅起数丈高的浪花。 好险！正当以为躲过了这一险情时，不料汽艇操作手心一慌，手一偏，汽艇发生偏离，陷入了湍急的漩涡中，剧烈晃动着，被汹涌的江水摔向左侧山壁。快解开汽艇钢索！蓝江红一声大吼，汽艇操作手闻声迅速解开牵引着门桥的钢索，开足马力稳住艇身并转向，汽艇终于从漩涡中挣脱出来。一路险情不明，官兵们沉着应对，一次次化险为夷。三个小时后，门桥顺利抵达开设在阿坝旅厂的临时码头，可河水太急，没法靠岸，水机连战士卢坤一急之下跳上岸，使劲拉紧牵绳，使门桥成功靠岸，他却感到脚底剧痛，低头一看，一根铁钉已经深深地刺进脚掌。听说解放军开来了救命船只，受困群众立即围过来，官兵们按照重伤员、轻伤员、老人、妇女、儿童的顺序组织他们登上门桥，第一趟就运出受困群众600多人。救灾物资急等运进，受困群众急等救治，官兵们昼夜不停驾驶着4艘槽渡门桥穿行在岷江峡谷中，脚天天泡在江水里，官兵们很快出现烂脚烂裆，但无一人退缩。公路遭到颠覆性的破坏，原来的公路高架桥落入了几百米的深渊，一时难以修复。天公偏又不作美，余震不断发生，泥石流韧性肆虐，近在咫尺，可灾区群众与不断增加的伤员还是出不来，触目皆是，但一支又一支的救援队伍，一批又一批的救援物资还是进不去，漩口几乎要被压垮了。17日18时前必须打通，这是死命令。15日中午，工兵团800多名官兵和炮兵团200名官兵南北夹击，合力抢修最后6公里的陆路。南面，工兵团团长王健带领官兵奋战不息，北面，炮兵团官兵在政委带领下艰苦作战。南面，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10余辆工程机械同时展开作业，马达轰鸣震响。北面，铁锹铲子官兵们一刻不息，挥汗如雨。两个团的官兵顶风冒雨，迎着余震中滚滚的山石，在6处近千米长的滑坡路段上艰难地挖淤泥、推巨石、垫路基。多少次刚清出一段路面，又被滚滚而下的泥石流吞没，官兵们毫不气馁，操起工具又冲上去。团长王健多次与巨石擦肩而过，但他从未后退半步。参谋长唐兵规定操作手2班倒多休息，自己却站在驾驶室旁随时提醒驾驶员，连碗方便面都顾不上吃。人忙起来，连饥饿与疲劳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可恶的天气却以逸待劳，不放过一点作恶的机会。眼看道路就要打通，一块巨石成为拦路虎，巨石周围塞满厚厚的泥浆，工兵团的推土机都拿它没办法，机器没办法，人上。官兵们纷纷脱下雨衣，拿起工具跳下泥潭，一铲一铲把泥浆铲掉，挖空巨石下的泥土，然后众人合力，巨石终于被撼动了。路一寸一寸地在延伸，但不合时宜的雨却下个不停，泥石流再次冲下，造成塌方，淹没了刚才的所有辛劳。5月17日，徐勇迅速赶到现场。徐勇问他的工兵处长，今天下午6点能否全线打通？ 工兵处长说，我们本来可以提前修好，谁知余震后又滚下成吨重的大石头，堆了几百米。徐勇厉声打断，我不问过程，我只要你6点准时通车这个结果。是，工兵处长答道。作为军长的徐勇的着急啊，当他第一时间看到映秀镇这个曾经宛若世外桃源的小镇变成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多少生命挣扎在死亡边缘等待救援时，那惨烈情形深深震撼着身为将军的他，让他更深切地领会着生命线的含义。当时在与先期到达的22人突击队会合后，将军立即组织官兵就地展开救援工作。可是路还是路，原本应是通途，现在却从中作梗。外面的救援物资运不进来，里面受灾群众送不出去，食品、饮用水、药品等等极度短缺。大型机械运不进来，轻装快速赶来的部队只携带了简单的工具，用铁锹铲、用手刨，显然不能解当前救援行动的燃眉之急，后勤补给更是难以维系。虽然有直升机空运，但比起需求简直是杯水车薪。部队官兵已经几天吃不饱肚子了，30个人才能领到4瓶矿泉水。饥饿困乏的战士们只好去接山上流下来的泉水，在这污染严重的灾区是相当危险的。看到工兵处长跑步离开，徐勇的心情也非常复杂。他何尝不知，为抢通这条临时公路，先期到达的炮兵团与随后赶来的工兵团的官兵们已经精疲力竭。一些士兵在等待爆破的间隙，就躺在路边的碎石泥浆里睡着了。他们的手上脚上全是血泡，他们的肚子里没有填过一顿热饭。有的战士从投入救灾以来，就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双眼血红，神色憔悴，可他们还是一刻不停地奋战在第一线。他心疼不忍，但他没有权利在这个时候心软，只有让这条路活起来，灾区人民才能活出来。这是一条关系到几千名老百姓安危的生命通道啊，必须让官兵们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必须让部队发挥更大的战斗力，必须不讲任何条件的打通道路。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从都江堰到重灾区映秀镇的生命通道何时能被打通呢？官兵们又遇到了哪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呢？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殷超。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近期播出由我演播的长篇纪实文学《生命第一》。其实这本书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当年汶川地震发生时，我恰巧在成都，所以说对这一次事件感受极为深刻。这本书写得也非常好，比较客观地再现了当时的很多场景和故事。那么希望加上我的演播能给这部作品加分。在此也特别感谢本书的作者何建明先生，以及纪实传奇节目编辑我的同事张雅娇。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说到，通往重灾区映秀的路坍塌了，解放军战士正在竭尽全力打通这条生命线，因为这是一条关系到几千名老百姓安危的生命通道。从都江堰沿岷江经旋口过映秀到汶川，约有90公里路程。这里曾于2007年建成通车了都汶高速，全程82公里，使两地之间仅需1个多小时便能沟通。但是现在，这一切早已不复存在。在仔细勘察后，徐勇果断决定暂时封锁道路，放足炸药，强行炸开通道。炸药雷管紧急运上，工兵们大胆心细，加快作业。1、2、3，在整齐的号子声中，数十名官兵一齐发力，轰隆一声巨响，山石终于滚落山谷，全线通路就此抢通。工兵团和炮兵团官兵在5公里长的战线上挥动镐锹，奋战50多个小时，共挖土4.8万立方米，成功在规定时限完成了上级赋予的生命线抢通任务。就这样，新的生命通道在战士们的手中一米一米地向前延伸，希望再一米一米地向灾区递进。经过几十个小时不间断的艰苦努力，17号下午5:30，由都江堰市通往重灾区映秀镇的生命通道终于全线打通了。公路沿线一片欢腾，战士们的泪水或者汗水雨水一起尽情流淌。20点，第一批军车开进映秀，听见马达的轰鸣声，看到耀眼的车灯，整个映秀镇沸腾了。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被困5天5夜的群众呼喊着，奔跑着拥上前来，把车队围得严严实实。几天来苦苦支撑的映秀镇镇长蒋清林望着载有几十名伤员的军车缓缓驶向山外，泪水夺眶而出。路通了，映秀有救了。道路打通的消息传到指挥部，军委首长称赞他们打了一个漂亮的攻坚战。就在紧锣密鼓打通南线紫坪铺码头 旅场渡口映秀镇的水路陆路生命线的时候，西线也正经历着同样的战事。军分区人武部组织强大的民兵力量和后续赶来的兄弟部队一起，历经艰辛，于15日贯通了马尔康、澧县、汶川一线。5月15日，另一支武警部队的救援探险小分队也从映秀向汶川县城进发。这一天，武警部队司令员吴双战上将再一次向武警四川总队下令，必须以最短的时间从映秀出发，打通向汶川的生命通道。武警四川总队将这项任务交给了成都武警指挥学院。正在映秀抗震救灾的成都武警指挥学院从2000多名干部学员中挑选出6名强悍的勇士，组成6人救援探险小分队。这6名队员由3名教员和3名学生组成。教员有政委马毅、干事熊先浩、王林，学生有刘可、乔志平、赵新云。15日下午5时，6勇士带上药品、急救包、干粮和水，紧急出发了。出发前，指挥学院院长于成拉着马毅的手沉重地说，几支兄弟部队都对这条路探险过，由于严重塌方，道路艰险，都退回来了。我希望你们能完成任务，一定要活着回来。沿着岷江逆流而上的213国道和317国道基本坍塌，走出映秀镇街口，严重的山体滑坡已把公路拦腰截断，余震中随时都有石头翻滚下来。王林负责联络，马毅政委负责全面指挥，熊先浩负责摄像记录地貌和灾情。3名勇敢的学员背好装备，注意观察山体震动。出发不到3公里，他们就遇到了余震，乱石飞滚而来。这时一些志愿者纷纷撤回。马政委跟大家强调，我们最紧要的任务就是把路探准，给首长提供救灾的决策依据。我们一定要勇敢而科学地完成任务，并且给大家示范科学的行走姿势。他们在爬行中不时发现路边有很多车辆被乱石埋在下边，他们都要想办法看看车里人是否还活着。在映秀通往汶川的8公里处，6勇士从废墟里抛出了7辆车，但是车里的人都遇难了。6勇士不时从身边遇难者的遗体前爬过，艰难的前行中，他们只有一个信念，打通这条生命线。3公里过去了，7公里过去了，不管是行走还是爬行，他们的行进速度一刻比一刻加快，一路通过卫星电话断断续续向映秀汇报情况。6勇士一路行走到银杏乡，看到这里房屋倒塌，乡亲们惊恐万分，见到武警官兵到来，乡亲们如盼到了救星，纷纷拥至武警们的身前。马政委把乡亲们集合到一块儿，郑重地跟他们说，乡亲们，我知道你们受苦了，你们放心，党和政府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来解救你们，给你们送药品和物资，你们不要惊慌，先待在原地。说完便叮嘱村干部维持秩序，安抚群众，并教授他们一些急救知识，还留下了一些药品。时间有限，他们还要继续赶路，尽快探清前方的道路。他们在银杏乡只做简短停留，就开始赶路，来到下一个乡镇陶关乡。陶关乡同样受灾严重，情况跟当初进入银杏乡时一模一样。勇士们在给乡亲们做了安抚工作后，又马不停蹄地赶路。过了陶关乡，来到岷江大桥， 眼前的岷江大桥已被震得摇摇欲坠，随时有坍塌的危险。怎么办？游过岷江去吗？但是现在特别需要保持体力。最后，他们采用险招，六人小心翼翼地爬上大桥，手拉手，一路艰险，终于到了对岸。当大家庆幸逃过了一劫时，余震又来了。此时他们正站在岸边山脚下，余震导致山体抖动，从山上滚落的飞石夹杂着泥土汹涌地往下坠，勇士们无处可逃，只能在飞石下艰难地躲闪着。他们身上都多处被碰伤擦伤。余震过后，大家发现熊仙浩被埋在一堆泥石中，只露出个头，痛苦地呻吟着。大家齐心协力将他从泥石中解救出来，可熊仙浩固执地赖在地上不肯起来。他说，不要管我，你们继续赶路，我跟着你们只会连累你们，前方的乡亲还盼着你们，指挥部更急需你们报告灾情，你们快走。怎么劝也没有用，最后其他五个人硬是把熊仙浩抬着上了路。继续前行，来到一条隧道前，隧道口被山体划破的飞石封住了，他们的前行又受到了阻挡。如果不通过隧道，就意味着要翻越一座大山，但山上已滑坡，无路可走。他们只好将封住的隧道口掘出一个小洞，马政委带头钻了进去。大家打起手电，在黑暗中摸索前进。隧道里偶有滞留的汽车和行人，马政委给这些人分了些干粮和矿泉水，告诉他们一定要坚持，后面的救援部队马上就会赶来。走出隧道，他们来到夏阳店乡。在那里做完安抚工作后，勇士们正欲继续赶路，沿途一个危房内传来一个小女孩的求救声，叔叔，救救我。六人循声望去，看到一个小女孩的双腿被坍塌的空心板压住了，女孩在不停地哭泣。见此情景，他们急忙用尽全力将空心板抬起，救出小女孩，并将她送到乡医院抢救。5月16日23时，一行六人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到达汶川，圆满地完成了探路查灾情的任务。他们沿途共救治群众230余人。让我感动不已的是，5月29日，熊仙浩苏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只要能救出镇区一位父老乡亲，我就是牺牲了也无所谓。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这里，我还要讲述武警水电和交通部队打通抢通生命线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武警水电三总队九支队狮子坪项目部130名官兵的。5月12日上午，武警水电三总队总工程师陶然大校从成都出发，来到阿坝州理县狮子坪水电站项目部蹲点检查工作。刚刚放下行李，地震就发生了。地震发生后，武警水电九支队副支队长、狮子坪水电站项目部主任李川立即查找人员、检查设备，展开自救。半个多小时后，确定项目部除营房全部震裂，人员设备完好无损。震后一个小时，陶然与李川共同主持召开项目部全体干部会议， 决定立即由中队长王安军带领部分官兵及设备从驻地郭尔沟出发，沿317国道向东推进至澧县，疏通道路并及时救助受困群众。这是一个极其大胆和果断的决定，通信中断，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系。震中在哪儿？灾情怎么样？一切的一切一无所知。更何况，没有接到上级的明确指令擅自行动，这是军中大忌，后果显而易见。但是陶然与李川顾不了那么多了，灾情就是命令。实际上，此时镇中汶川通往外界的三条公路，西线国道317线马尔康至汶川段，南线国道317线汶川至都江堰段，北线国道213线汶川至茂县段瞬间被毁。万山丛中，面积广大的汶川大动脉被生生切断，大量人员失踪，大量百姓受伤，大量群众在寒风冷雨中无栖身之所。连接汶川至阿坝州首府马尔康的317国道修建在同来山脉的半山腰上，上边是陡峭的山崖，下边是杂谷脑和湍急的河水，山路崎岖如羊肠盘道。地震发生以前，这里就时常塌方飞石，过往车辆行人无不小心翼翼。这里一半以上的路面被垮塌的山体掩埋，大部分路基严重撕裂，最大的裂缝长达100多米，深达一两米。由于余震不断，不时有巨石从山上滚落，一阵风刮过都会让碎裂的山体再次垮塌。如果稍不留心，像死神夺路的官兵，不是被飞石击中，就是被因机械轰鸣扰动而滑落的塌方掩埋。虽然前方的道路十分艰险，但130名英勇的水电官兵还是带着挖掘机、装载机、空压机等22台套大型精良设备义无反顾地出发了。他们只有一个信念，早一分钟通路就能给灾区人民多一分活的希望。陶然与李川带领项目部130名官兵出发后，便与上级失去了联系。5月12日22时，通过路过的一辆应急通信车，陶然与李川才艰难地与上级通了一个电话。我们自身没有受到地震伤害，正在抢通驻地到澧县的公路。随后，他们得到上级的指令，继续向前推进，挺进汶川。在这以后的70多个小时里，他们再也没能跟上级取得联系。100公里外的汶川也已完全与外界失去联系。并不知道有这样一支武警部队正在奋力向东打通通往汶川的后来被称为西线生命通道的国道317线马尔康至汶川公路。5月15日中午，一个令人震撼的消息传到了阿坝州抗震救灾指挥部。一位步行到达汶川的同志说，澧县到汶川的公路很快就要打通了，一支不怕死的部队正在施工，有车队开到了离汶川只有十多公里的地方。这是真的吗？阿坝州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同志不相信，因为阿坝州领导一行多人在震后第一时间从马尔康前往汶川时，行至古尔沟遇道路两侧山体滑坡受阻，他们是在救灾先头部队的配合下，经过了数十个小时的步行才到达汶川县指挥救灾工作的。当时州领导根据现场情况估计，要打通澧县到汶川的国道317线至少需要20天左右，而今 居然有一支不知名的部队在大震后不到四天就要解决这个重大的困难了。后来这样的消息陆续传来，指挥部领导半信半疑，通信阻隔，他们无法证实有无这样的施工队伍，更不要说了解这是哪支队伍了。当然指挥部的同志们多么希望这个消息是真的呀。带着疑问，四川省军区阿坝州一行多位领导来到距离汶川县城约3公里的李汶公路上，实地了解打通李县到汶川生命线的是哪一支部队。这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呀？所有的官兵都蓬头垢面，每个人都像是从泥浆里爬出来的一样，隐约可见的大型设备上有一面被飞石撕毁的红旗，上面有武警水电部队几个大字。而此时摆在这支部队面前的是通往汶川咽喉要道的最后一个拦路虎，一块400多立方米足有一辆大客车大小的巨石，上边有近万方随时可能发生危险的塌方体。看到如此的情景，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认为排除这样的险情至少需要2天，顺利的话3天之内救灾物资就能运抵汶川。2天显然太长了，陶然与李川他们这样认为，看着后面紧跟的车队，看着汽车前奔的抢险部队，他们急了。特别是当他们听说镇中汶川许多镇被夷为平地后，他们更急了，必须尽快消灭这个拦路虎。然而如果整体爆破如此大的巨石，就会引发新的塌方，还会影响到周围村民的安全。陶然与李川他们经过慎重研究，制定了对外震动影响较小的对角布孔深孔爆破的方法。在中队长王安军的指挥下，由6名爆破手组成的钻机爆破组立即投入战斗。打炮眼的钻机上来了，但是没有水，干钻对人的身体有相当的危害，若到远处运水至少要多用1倍的时间。那就干钻吧，不知谁说了一句，于是公路上钻机隆隆，石粉纷飞。5月15日21时30分，随着一声巨响，通往汶川咽喉要道的这块巨石被成功爆破。仅仅6个小时，在这段3公里长的乱石堆中，一条简易通道便初具规模。由此直达镇中汶川的西线通道被彻底抢通。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一条救灾生命线点燃了所有人的期望，接下来官兵们又要奔赴新的战场，生命通道一次又一次被打通。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英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刘禹锡所作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诗是诗人创作的祖诗《金陵五题》中的一首。公元826年，担任河州刺史的刘禹锡结束了自己23年的外放生涯，奉调返回洛阳任职。当他途经南京金陵时，有感而发，写下了这套祖诗作品。这首《乌衣巷》着重描写了南京秦淮河上朱雀桥和乌衣巷昔日的繁华鼎盛，这种繁华与今日的荒凉破败形成了鲜明对比，让人不由得生出一种沧海桑田、繁华易逝的感慨。诗中写道，朱雀桥边野草丛生，野花点点绽放，乌衣巷口残垣断壁，恰逢夕阳西下。昔日在王家、谢家这样豪门望族堂前筑巢的燕子，如今也只能寄居在寻常百姓的屋檐下。乌衣巷曾经是金陵城内一条非常有名的巷子，具体位置在今天南京秦淮河上文德桥旁的南岸。关于乌衣巷名字的由来，曾经流传过许多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这里曾经是三国时期东吴禁卫军的驻地，因为禁军将士多穿着黑色制服，因而得名。另一种观点认为，东晋时期豪门望族王氏和谢氏两家居住在这里，因这两家的子弟都喜欢穿着黑衣，彰显自己的身份，因而将这里命名为乌衣巷。尽管乌衣巷历史悠久，声名远播，但是在刘禹锡生活的时代，那里早已不复曾经的繁荣。在之后漫长的历史中，这里越发衰落破败。明朝定都南京时期，曾对这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修，还在王谢两家的故居遗址上重建了一座来雁堂作为纪念。然而明亡清兴，乌衣巷再次走向衰落，并且逐渐沦为南京市内一条再寻常不过的小巷。直到1997年，南京市政府对这里进行了整修，尽力恢复了兴盛时期的乌衣巷的模样，并且在原先来雁堂的基础上重修了王谢故居。整个王谢故居由来雁堂、听筝堂和渐进楼等多个部分组成，形制优美，古朴典雅，里面重现了东晋乃至六朝时期豪门望族生活起居的景象，使到访者能够更加直观地体会到曾经的王谢堂前的风情。如今的乌衣巷已经和周边的夫子庙、秦淮河一起整合成为了夫子庙秦淮风光带。这里从明清时期起便是南京城最为兴盛繁华的中心。除了乌衣巷外，

风从哪里来？ 北京时间十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张盼玉失踪一个多月了，街头的疯女人瑞莲也在最近不见了踪迹。警察牛福在街上拦下苏峰塔询问，江沃的出现解救了想摆脱警察的苏峰塔。苏峰塔一边听着他们讨论，一边从冯琛手里拿过报纸，看了文体版的新闻，才明白冯琛崇拜的一位国际象棋选手输了。更让苏峰塔没想到的是，棋手竟然输给了计算机。巅峰之战发生在1997年5月11日，历史上最伟大的棋手卡斯帕罗夫在与深蓝的对决中惨遭失败，计算机用了19步迫使卡斯帕罗夫认输。我跟你打个赌，老卡不可能赢的，江沃说。冯琛默默地走进教学楼，苏峰塔把报纸折叠起来，跟着他们迈上台阶。江沃接着说道，计算机太厉害了，我很快就要买一台。冯琛终于找到了反击的机会，冷笑道， 哼，你买的只是家庭个人版，跟深蓝没法比，连深蓝的屁都算不上。 男生呛火到这种程度一般会撕咬起来，但江沃不以为然，脸上照旧浮现着笑容说道， 我承认深蓝是最厉害的。 三人步入教室，苏峰塔忽然有所领悟，其实冯琛不必这么难过，棋手输给机器很正常，因为无论多么强悍的棋手都不可能像机器一样做到无情，所以对机器来说，棋手身上到处都是弱点。星期天，苏卫一大早去了裁缝铺，孙刘花去了菜场，苏峰塔给猫喂了食。虎皮带来的小猫如今就像虎皮的儿子一般形影不离。苏峰塔很喜欢那只小猫，虽然父亲非常厌恶，但苏峰塔执拗地留下了小猫。喂过了猫，孙刘花还没有回来，苏峰塔等不及了，准备去阁楼看望张盼玉。母亲多次叮嘱必须由他把风，以防父亲突然返家，但今天苏峰塔有个迫切的愿望，想请张盼玉欣赏他的画作。他没有拿张盼玉的画像，而是选了另外两幅画，既不想表现出卖弄之意，又希望张盼玉对他的作品感到惊艳。苏峰塔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仓库大门， 快步走到柜子前，解开铜锁，登上木梯，来到小阁楼。在转角处，他的心砰砰狂跳，莫名产生了可怕的联想。譬如张盼宇突然不见了，或者张盼宇死了，花朵凋零，被冰冷的尘埃覆盖。苏风塔深呼吸几下，跌跌撞撞走进房间。 你来了。 张盼宇等了许久，苏风塔一进门，他便微笑地问， 早就听到你的声音了，刚才为什么不进来啊？ 我的鞋有点脏，先在外边弄干净。 苏风塔说， 你走近点，我这样看你可费劲了。 张盼宇努力转了转脖梗，金属帽子限制了他的视线。苏风塔赶忙来到床前，却仍是不敢直视张盼宇的眼睛。 你带话了。 张盼宇的嗓音显露出兴奋之情。苏凤塔展开第一幅画，稍微举高些，以适应张盼宇的视角。静默，苏凤塔的手指颤抖着。 呀，真好。 张盼宇发自肺腑地说， 这是两棵树的故事。 苏凤塔的声音轻飘飘的，像羽毛。一缕阳光透进天窗，灰尘浮游在阳光里，那些羽毛便在灰尘之间飞舞。 你画得真漂亮，树的枝叶是活的。 张盼宇说， 你是个天才。 这句话燃起了苏风塔的热血，唤醒了他的自尊，那种神秘的力感再次出现，仿佛鼓点一般，由远至近，由弱至强。 哦，你说两棵树有故事？ 张盼宇睁着大眼睛。 大部分行星都有返回原来位置的公转周期。 苏风塔忽然说道。 公转周期？ 张盼宇感到迷茫。 对，就是转了一大圈又重新回到原来位置，那是有周期的。 哦，我明白了。 人也有一定的周期。 人也有吗？ 张盼宇表现出好奇与憧憬。 2500万年。 2500万？ 张盼宇的眼睛睁大了，乌黑的眸子凝视着苏风塔。 从现在开始的2500万年以后，我们相遇的人就会再一次经历此时此刻的瞬间，会再次碰到相遇过的人。 苏风塔太激动了，无法控制自己的语速和腔调。 你是说2500万年以后一切会重新发生？ 就像现在的情景，在这个房间，我站在这里看着你。 苏风塔居然不再口吃，但他的脸依然涨得通红。 或者可以说，现在的相遇其实2500万年以前曾经发生过一次，此时此刻我们在这里是以前那次相遇的周期。 张盼宇说道。苏风塔怔怔地看着张盼宇，他理解得太对了，以前曾经遇到过，今天只是重复，相同的场景，相同的对话，相同的表情。苏风塔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手里的画掉在地上，他顾不得去捡，手忙脚乱地展开第二幅图画。他根据自己的名字创作的这幅画依然是黑白笔触，大量精致的线条描绘了风中孤塔的意境。塔身有七层，画的细微处就连眼角上悬挂的铜铃都有花纹，而且铜铃在摇摆，以表现风动的样子。苏风塔举起画说， 你看这个。 就在这时，外边忽然传来声音，苏风塔嘴角的笑容倏地僵住。张盼宇望着他，神情迷惘忧虑。 苏风塔听出是母亲的声音，微微松了口气。孙刘花闯进来，看到儿子正要说什么，突然发现张盼宇在打量他。孙刘花不由得身子一歪，趁这个间隙，苏风塔低头离去，好像根本不认识孙刘花。孙刘花跟了出去，反手锁上柜门，正要埋怨儿子，这才发现儿子背上的衣服被汗水打湿了。孙刘花不落忍，重重地叹了口气，以后别这样啊！你爸要是进来，那又怎么样？他能把阁楼烧了。苏风塔看着母亲，你这孩子，拼命把苏风塔推到角落的衣架后边，刚刚掩饰好，仓库门推开，苏卫走了进来。苏卫的眼睛适应着光线，盯着孙刘花问：“你干什么？” 我 打扫卫生。孙刘花说。苏卫没空搭理孙刘花，摆了一下手说， 你出去看着门，我有事。 孙刘花的眼角余光往墙角飘去，不敢迟疑，拖着步子离开了。苏风塔的目光透过缝隙看着父亲拿出龙袍穿在身上，把布彩戴在脸上，然后走向柜子打开铜锁。很快一片亮黄色的诡异影子消失了。苏风塔悄然跟上去，沿着木梯到了阁楼外。屋门虚掩，苏风塔趴在门缝前，他这才发现父亲的鞋子留在门外，父亲的赤脚上布满了皱纹，不仅皱纹绵密厚重，而且脚掌和脚趾都异常粗短，指甲呈现黑褐色，简直像是河马的蹄子，令人毛骨悚然。难怪父亲从来不在外边穿凉鞋，即使在家里穿拖鞋也要穿着袜子。这双脚的秘密恐怕只有母亲知道。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苏风塔屏气凝神，听到父亲开口说话，又是阴阳怪调的嗡嗡声。苏风塔猜测那是因为脸上带着布彩的缘故。苏卫的声音断断续续的， 他让我来看看情况。上次检查以后，你觉得怎么样？ 头痛。张盼宇说。苏风塔听到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地上的影子扭来扭去。接着响起阴阳怪调的嘟囔声，伴随着低笑。 听说，人有64个部位。学会按摩这些穴位会产生奇妙的效果。 张盼宇说。 脸也不舒服？会好的，时间差不多了。 苏卫劝道。 什么时候可以下床？ 张盼宇问。 别着急，我…… 苏卫突然把下半截话吞了回去。藏在门外的苏风塔早已惊出一身冷汗，刚才他不小心碰到了门框，声音虽然轻微，但在这狭窄逼仄的空间内很难保证传到苏卫耳朵里是什么情形。苏卫转过身向门口走来，苏风塔拼命想要钻到角落里，一阵噔噔的脚步声响起，孙刘花又一次冲上来，径直闯进门挡住了苏卫。苏卫一把抓住孙刘花的胳膊，侧过身低声喝问， 你跑来干什么？ 孙刘花早有准备，耳语道， 警察来了。 啊？苏卫愣了一下。 警察来打听事儿。 又打听什么？ 问南华街的瑞莲。 瑞莲？ 瑞莲不见了，街上都传开了， 我刚才买菜的时候，瑞莲跟咱家有什么关系？ 警察，就是随便问问吧。南华街离咱们这儿不远，警察挨家挨户。 苏卫再次打断妻子的话，若有所思地说：“ 哦，上个月瑞莲去铺子里补过那件衣服，估计跟这个有关。 这帮警察还真行，这点破事都不放过。 补他的戏袍？” 孙刘花问。 废话。 苏卫逆视妻子，怒冲冲地说：“ 你告诉警察我不在家就行了吗？跑到这儿干什么？” 警察已经去裁缝店问过了。 孙刘花说。 苏卫意识到不能随便敷衍警察，一味回避只会让人起疑。 行了，我去照应一下。 趁着孙刘花拖住苏卫的功夫，苏风塔已经逃走了。苏卫回到仓库，脱掉龙袍，这件龙袍是他自己裁制的，历时8个月，倾注了无限心血，图纸采样直接取自明成祖朱棣的画像，苏卫特意选了底色透亮的黄缎。苏卫顺手抱起一捆布料，大步出了仓库。孙刘花一下子瘫软在地，但又挣扎着爬起来，去前边帮着丈夫应付警察。下午，苏卫出去了，孙刘花还没顾得去教育儿子，苏风塔反倒先一步来见他。 妈，你们打算怎么对待张盼宇？ 苏风塔直截了当地问。 我跟你说过了，别乱问，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孙刘花说。 我不信，我爸让你照看张盼宇，你就不问问他？ 孙刘花垂下眼皮。 你爸从来不跟我说实话。 苏风塔蹙起眉头，表现出惶惑与猜疑。 他不是一个人干回事儿。 孙刘花呆呆地望着苏风塔，似乎想理解儿子的话。苏风塔抬头望着天花板，喃喃低语：“ 我爸受到另外一个人的指使。” 小峰，别胡思乱想，你爸这么做是为了救张盼宇。 孙刘花战战兢兢地说：“ 救他？ 张盼宇出了车祸，以前的事儿啊，全都不记得了。他的病很奇怪，每天都在变化。再过一段时间，他就变成另外的样子。 什么样子？ 不知道。” 孙刘花拼命摇头。苏风塔忽然笑了，笑容诡异，让孙刘花感到惊愕。他从来没在儿子脸上见到这种笑容。 小峰啊，你笑什么？ 哼，你们骗张盼宇的鬼话又拿来骗我，有意思吗？ 我是你妈。 孙刘花想用气势压制住苏风塔的念头。苏风塔忽然不说话了，默默地坐在沙发上。过了一会儿，他走到窗前往外看了看，又向孙刘花投以一瞥。孙刘花的目光跟随着儿子的身影。苏风塔看着孙刘花的那只假眼说：“ 我不管你们想怎么对付张盼宇，反正我要带他走。” 走？ 孙刘花的心揪住了。 去哪儿？ 去外边，随便哪里。 你没办法出去的，再说你怎么活下去？吃饭怎么解决啊？怎么赚钱？ 我卖画，张盼宇绣花。 苏风塔带着蛮横无理的情绪。孙刘花叹口气：“ 哎呀，别傻了，你连纱窗都换不了。” 这句话刺伤了苏风塔，他突然吼道：“ 我可以学啊，我什么都能干，不用你们管我，我饿死了也是活该。” 孙刘花对这些威胁性的语句并不感到吃惊。男孩到了这个阶段，必然在自卑与自恋之间不断挣扎，这是即将成为男人之前的蜕变。只是苏风塔身上那层皮太柔弱了。 小风啊，你挨饿倒没什么，张盼宇饿了怎么办啊？ 孙刘花耐心地问。 苏风塔一下子合拢嘴巴，却只是短暂沉默，随即叫道： 我卖血卖肾养活他。 他那瘦弱的身体颤抖着，单薄的双肩耸起，犹如跌落在泥潭的鸟，扑腾着断翅拼命想飞起来。客厅陷入寂静，苏风塔的凄厉叫声仿佛还在四壁回荡。孙刘花现在非常懊悔，当初不该放任儿子去阁楼看张盼雨。他突然哭了起来，双手掩面，发出令人心碎的呜咽声。苏风塔仿佛被抽去了脊梁，耷了下脑袋。孙刘花边哭边说： 你带走了他，你爸肯定打死我。 苏风塔沉默不语。孙刘花接着哭诉： 再说了，你现在不能带他走。 苏风塔抬起脸望着母亲，孙刘花说： 张曼宇现在只能躺在床上，他一动啊，就活不长了。 这才是最厉害的王牌。苏风塔嘴唇哆嗦着： 他一辈子都要躺在那儿不能动。 下集当中，孙刘花对苏风塔说，张盼宇现在的情况需要慢慢松开头上的螺钉才能安全，这才暂时安抚了苏风塔。警察找苏卫询问瑞莲失踪的问题，这让他非常焦虑，于是他找到了他的幕后支配者江森阳。 少年苏风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雨。苏风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雨的失踪而终结。苏风塔在能救张盼雨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雨失踪案的主谋，苏风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风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流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还在身边。

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好莱坞电影《坚不可摧》用路易·赞贝里尼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坠海漂流》错过营救，现实中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是活下去成为奢望，凌辱、虐待，一个人的出现使得路易的生活彻底堕入地狱，战后被弑，梦魇缠身，路易又将怎样摆脱痛苦与挣扎？档案正在为您揭秘二战英雄求生记与魔鬼同行。 1943年6月22日，太平洋的洋面上死一般的沉寂，不远处有艘救生艇缓缓地驶来，随之而来的还有股腐臭味。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救生艇上一个男人在不停地嘟囔着，他的眼神空洞绝望。三个人就这样孤零零地漂泊在太平洋的洋面上，他们中一个人奄奄一息，一个人嘴里不停地在念叨着我要死了，而另外一个人一言不发，双手紧握着一支信号枪，他们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可是在这无边无际的漂流中，他们又能等到什么呢？绝望，还是绝望。突然天空中传来一阵飞机引擎的轰鸣声，而且越来越近。27天了，他们终于等来人了。可是他们等来的是救援。 这是好莱坞电影《坚不可摧》的一个片段，它根据美国二战英雄路易·赞贝里尼的真实生活改编而成。路易激动地向天空发射一枚信号弹，可等了27天，他们满怀希望的呼喊求救，等来的却是攻击。 这个人就是一直手握信号枪的人，路易·赞贝里尼。路易·赞贝里尼是意大利裔的美国人，当时他是美国陆军航空队B-24轰炸机的投弹手，少尉军衔。1943年5月27日这一天，路易接到了一项任务，去帕尔米拉岛北部搜救一架坠海的飞机。 路易当时在卡胡拉维岛，位于地图上瓦胡岛的东侧，也就是地图上的这个地方。在二战中，该岛是美国进行投掷训练的靶场。路易接到任务时，他和战友便匆匆驾驶军事基地当时仅有的一架飞机前去搜救，但他万万没想到，这项任务却改变了他的命运。自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太平洋上战火纷飞。1942年，中途岛海战，美军取得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1943年5月，美国空军派侦察机去南太平洋进行空中摄影侦察，不料一架侦察机意外坠落，于是军方迅速加派飞机前去搜救。路易和他的战友刚好接到了这项任务。就在搜救的路上，飞机因故障坠机，11名机组成员仅有投弹手路易·赞贝里尼、飞行员拉塞尔·菲尔普斯、尾部炮手弗朗西斯·麦克纳马拉三人得以幸存。 在救生艇上有一些简单的救生工具，还有6块巧克力以及2升的淡水，这就是路易·赞贝里尼他们所有的一切的物资。只有2升淡水，3个成年人一起喝，每天哪怕只喝一小口 恐怕也支撑不了多久。路易意识到，虽然他们能从失事的飞机上幸存，可未必能够在这一望无际的大洋上活下去。 极限吃着难以下咽的生食，但就是难以下咽也不一定天天能碰到，活下去真的太难了。 饮食的问题算是暂时得到了解决，可在海上鲨鱼也是致命的威胁。鲨鱼的肉黏腻腻血淋淋，可是为了能够活下去，路易和他的同伴们只能强忍着吃下去。就这样，他们一起熬过了27天。 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头看到的一幕，在第27天时，路易他们三人遭遇了日本飞机的扫射，一艘救生艇被彻底打烂，路易他们的生存空间从两艘完好无损的小艇变成了一艘，而且布满弹孔，需要不停地打气才能勉强漂浮。但这是他们在深不见底、漫无边际的太平洋中央仅有的陆地。这架飞机虽然让他们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但也带来了好消息，陆地一定就在不远处。电影《坚不可摧》对路易被日军轰炸机攻击有着真实的还原，但他没有讲到二战时的飞机载油量有限，不能远距离飞行。路易在被攻击之后，通过测算得知他们大概在20天之后才可以靠岸，可是他和两位同伴能否活到那个时候都是未知。他们只好努力修补救生艇，努力捕食，努力活下去，只为等到靠岸的那一天。 路易三人挤在一艘小船里，抵抗着深海带来的一切未知的生存危险，饥饿、干渴、鲨鱼、暴晒、病痛，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精神的崩溃。路易的同伴麦克在漫无目的的漂泊中绝望崩溃，丧失了对生存的渴望，精神失常。 第33天的凌晨，路易注意到每天不停嘟囔的同伴麦克今天一句话都没有说。这位天天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的朋友真的死了，前方的路要往哪里走还是未知。路易对生存的渴望，对获救的执念，被麦克的离去蒙上了一层灰。他拆下报废的救生艇中的帆布，裹起麦克，念了几句悼词，把尸体拖出船外。 就在第47天的清晨，路易看到前方有一块平地，没错，是陆地。他们日盼夜盼，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但没有想到，这才是他们噩梦的真正开始。 47天之中，路易魂牵梦萦的靠岸，却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 睡觉被打，列队被打，出工被打，吃饭还被打，路易每天都在重复着这样的日子。 路易每天都要为了填饱肚子绞尽脑汁。 此时的路易并不知道自己的另一重身份正在被日本策划利用。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与魔鬼同行。路易在太平洋上一路向西漂流了3000多公里后，到达马绍尔群岛附近。马绍尔群岛在二战太平洋战争中是日本与美国对抗最重要的一处军事基地，路易就在这附近被日本的巡逻船发现，沦为俘虏。 3天之后，路易被日军转移到跨甲林环礁，关在了一个只能容纳1人的屋子里，终日无光潮湿。 与其说是屋子，倒不如说是狗窝。吃的是日本人剩下的鱼骨头和菜汤，有时士兵会在饭前把米饭打翻，捆上战俘的双手，让人趴在地上像狗一样吃饭，给他们注射浑浊的液体进行生化实验。在路易被俘的第十天，有一位战俘被日军带走，一声枪响过后，回来的只有那几名日军，那位战俘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战俘队伍中。 接下来的几天，每天都有人被带走，每天都能听到枪声，路易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消失，本来吵闹的营房变得越来越安静。路易老年在回忆录中写道，身边的人一个个的死去，我觉得每一天自己都有可能死在这儿。然而就在路易成为战俘的第43天，他被通知要离开这里。 这是大船镇战俘营，位于日本横滨，是日军在二战期间建立的上百个战俘营中的其中一个。但这个战俘营很特殊，它并没有在国际红十字会登记，也没有任何官方记载。如果死在这里，除了身边的战友，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转移到这里的战俘基本都是军官，日军需要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军事情报，所以这里与其说是战俘营，不如说是日本海军控制的刑讯逼供秘密集中营。1943年9月15日，路易·赞贝里尼和其他的一些军官被转移到了这个战俘营。70公分宽，2米深，2米高，这样仅仅只能容纳一个人的营房就是路易居住的地方。窗子边有个2厘米见方的小洞，旁边放着的罐子里面有半罐都是蛆，这就是他的厕所。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路易必须把头放在爬满蛆的厕所旁边，把脚伸向门，因为只有这样，在他挨打的时候才能有躲避的余地。睡觉被打，列队被打，出工被打，吃饭还被打，路易每天都在重复着这样的日子。在每一个饥饿难耐辗转反侧的夜晚，路易时常想起自己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时的情景。这是路易的母亲路易斯·赞贝里尼。1943年11月的一天，他收到了美国军方寄来的路易在部队中的衣物。路易的母亲打开箱子，看到一件件熟悉的衣物，可他们的主人却不知道在哪里。母亲翻了翻箱子，看到路易放在信封中保存的照片时，不禁落泪。这是一张路易儿时的全家福，中间的小男孩就是他。这是路易当兵之前最后一张全家福。路易失踪的半年，母亲没有一天不再盼望着儿子健康回家，可他等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1944年6月的一天，路易的妈妈突然间收到一封来信，这是他最想看到，也是他最不想看到，一封关于他儿子路易的信。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落款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封来自于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信。信的内容翻译过来是这样的：中尉路易·赞贝里尼，编号0663341，1944年5月28日于太平洋上空执行任务途中为国捐躯，他同万千爱国者一道，愿为捍卫自由而献出生命。这是坠机之后的一年零一个月，美国政府正式向路易·赞贝里尼的家人传达他死亡的信息。 由于当时所有参加搜救任务的人员都没有回来，美国方面以为路易等人早在空难中牺牲，但事实上路易还活着。 此时的路易并不知道自己的另一重身份正在被日本策划利用。我们前面交代过，路易·赞贝里尼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投弹手，但这只是他的身份之一，他还有着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我们找到了路易在1936年参加奥运会时的参赛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照片的上方写着奥运会参赛证，选手的编号是10513，两边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下方写的是他的名字路易·赞贝里尼，1917年1月26日出生，来自美国加州托伦斯小镇。1936年路易参加柏林奥运会时19岁，在5000米的比赛中获得了第八名，用56秒跑完了最后一圈。56秒的成绩也让他成为这届奥运会当中一匹闪亮的黑马，被写进了奥林匹克的历史。路易·赞贝里尼的新闻在托伦斯小镇掀起了一阵热潮，还成了报纸的头版头条。这里有两张赞贝里尼家乡托伦斯的报纸，这张是路易比赛当天的张开双臂冲破终点线的照片，占据了大部分版面。头条的标题写着赞贝里尼常胜将军，这张写着托伦斯英雄欢迎路易赞贝里尼回家。路易成为奥运英雄之所以能够掀起热潮，一方面是巨大的荣誉，而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大家对他的印象还是少年时期那个喜欢惹是生非的小混混，这两个角色反差这么大，难免让人津津乐道。 儿时的路易恶作剧几乎无人不知，偷盗似乎成了他的家常便饭，就连警察都拿他没办法。如今以往的叛逆少年变成了小镇英雄。 Professional criminal life as a teenager. And so then they start talking about what to do with me. And my brother said, well, we got to get him into some activity. And the chief said, well, we've been chasing him all over town for 3 or 4 years. I should just run him. If I didn't start running, I think I'd have ended up in jail. And what a transition it was. It was just unbelievable. So I quit drinking, quit smoking.And start winning races. That's one thing you learn in sports, is you don't give up. You fight to the finish. 在路易回家的当天，托伦斯小镇的广场上挤满了人。警察局长跟大家开着玩笑说，我追着他上上下下跑遍了托伦斯全镇，结果他成了奥运跑步运动员。 And Sam Perini, nearest the camera starts pulling away. 跑步给路易·赞贝里尼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心中的顽劣和偏执逐渐被跑步为他带来的快感和尊严压制，也给他注入了一股坚强不屈、永不放弃的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的支撑，才让他在后来的艰难境况中活了下来。奥运会是体育精神、民族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于一身的世界级运动盛会，象征着世界的和平、友谊和团结。日军想要利用路易来美化日军。1944年，日本把有利用价值的美军战俘转移回东京。 可他没有想到，接下来的日子将成为他一生的阴影。 一个人的出现，使得路易的生活彻底堕入地狱。 这个人的名字叫渡边红光，外号大鸟， 凌辱、虐待。 路易在晚上睡觉前发现衣服和血肉粘连在了一起，每碰一下就钻心的疼。 大凡继续为您讲述与魔鬼同行。好莱坞电影《坚不可摧》由路易·赞贝里尼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成，坠海漂流，错过营救，现实中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是活下去成为奢望，凌辱、虐待。一个人的出现，使得路易的生活彻底堕入地狱。战后被释，梦魇缠身，路易又将怎样摆脱痛苦与挣扎？档案正在为您揭秘二战英雄求生记与魔鬼同行。